乘北疆，漫步薰衣草花海，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，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陵传》。 桃园百宝剑是猛攻杜清风，段三爷一看，一跺脚：“姐夫，你怎么还不走？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”老头百宝剑就上来，陵园陶秀一看，能不伸手吗？这俩小伙子每人晃动陆金腾蛇棒，也窜上来了。绝命书生张文礼在旁边一看，哎，小伙子，干嘛？群殴啊？啊，不够意思，来，过来，我陪你们走几趟，来。和这小子把嘴撇得跟瓢差不多少，为什么呢？能耐大。他这个能耐，自觉着天下无敌。他这次来会同林来的。没会上佟林，觉着是遗憾。除了佟林之外，这些碌碌之辈呢，不堪一击。杜清风约了一回，干脆活动活动筋骨吧。三下五除二，我就把他们解决了。就你们这能耐，还架得住我一打吗？他是安定心过来的，他是真有本领啊。单说小伙子陵园。一看这家伙摇头晃脑，酸的不得了，真好像从醋缸里刚捞出来的似的。无名大火往上一撞，蹦起来就是一棒，哪知一棒击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张文礼到了他身后了。嘿，小伙子，真急眼了，你给我在这儿别动。伸出俩手指头，正点的陵园背后的麻穴上，陵园就觉着从脑瓜顶麻的脚趾的，再想动转势比登天。陶秀一看，好小子，你用点穴过来就是一棒击空。张文礼说了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唰，像幽灵一样 闪到陶秀身后，仍然用这种办法把手一伸，别动。俩年轻人全动不了了。年轻人，锻炼，你们这武功差得太远了啊！觉着自己不含糊，那可不行。哎，桃园，来来来来来，你过来。哎呀，你这老匹夫在偏王殿撒了一顿花，伤了四员大将，手底下是挺干净。来，我今天领教领教你。陶大侠一看没工夫跟他废话，晃手中宝剑猛刺张文礼。张文礼照样说了声来得好，唰一闪身躲到大侠左侧，刚伸手要点穴，陶大侠把宝剑一瞬使了个白鹤展翅，这宝剑唰平着就到了。张文礼往前一低头，宝剑走空，陶大侠紧跟着人随剑走，剑随人转，唰剑走下盘扫张文礼的双腿，绝命书生一鹤升天往空中一纵，一剑扫空，这就三招。张文礼双脚落地之后嘿嘿冷笑了两声，罢了，姜是老的了，是比年轻人强，不过老匹夫，我无非是让让你，我瞅瞅你手底下到底有多大的功夫，多高的本领，不就这两下吗？我可要得罪了。嗨，阴阳掌一踏，俯身就想进攻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就顺这个江边有一条毛道跑了一个人，这人快步如飞，三晃两晃就到了出事地点，借着水音喊了一嗓子，声似巨钟，势如奔马，呀呆剑山群口羞得猖狂，俺同林大了。你这人的名说的影，就这一嗓子不要紧，绝命书生张文礼、恶道杜清风以及在场的群贼，哇，就一阵大乱，各朝兵刃退出战场，甩脸地进官桥，一看面前站着一条紫微微的大汉，剑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三十挂零的年纪，一身毛蓝布裤褂，外边罩着土黄布的大衫，左大襟白骨头钮，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蹬着一双皮死牛豆包大撒鞋，去油黑的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腰里系着搭布，后头是皮口的，手中擎着一对明晃晃亮堂堂子母鸡爪鸳鸯月，耳目如电，往前边一站真是威风凛凛，百步的威风。杜清风一看真是同林，我连了个死，心说怎么回事，这是不说铜林掉在蝎子坑里头，叫蝎子都给吃了，我还看见那具尸体了，当然没有做出最后的结论说是不是铜林，但可以想象不是铜林是谁呀？怎么眼前又冒出一个铜林，看见这是真的，我跟他久打交道， 我能认不出他来吗？张文礼捅了杜清风一下，导演，这是佟林啊，真的。哎呀，我大爷，这回你到旁边歇一歇。我万水千山来的剑山，不为旁人，就为他。我只说见不着了呢，哎，没想到见着了，这也是我的福分。我倒要领教领教，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的佟师傅有多高的本领。单说佟林，一回手，对着陶秀和凌元的背后，啪啪轻击两掌，把穴道给破了。哎呀，俩孩子一哆嗦，这才恢复了正常。桃园段三爷过来拉住佟林，海川佟侠客，果然是您呐，您这从哪来？佟林一笑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，此时此刻不是谈论这的时候。你们老少四位先在江边休息休息，把这些人交给我了。那佟林呢也挺傲气，你别看有时候说话挺谦虚，到了真格的时候眼珠子一瞪，那也不让人。那个说了半天怎么回事，你不说佟林误走斋园，刺了个假人，中了五毒瘟荒烟，人事不醒了吗？啊，对呀，这是一点都没错的。佟林中了五毒瘟荒烟，人事不醒，扔宝剑仰面摔倒在地，就身后啊那墙有一道暗门，你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是暗门，就在这时候滋呀一声暗门开了，从里边钻出个人来，这人手里拿条绳子，干什么？要捆佟林，拿住人了。有人要夜探剑山，中了埋伏，能不拿吗？等这主拿着绳子到了佟林近前，哈西腰一看，哎呀，这不佟林吗？那咱们说佟林，佟林的这个人不知道，当时就犹豫了一下，哎呀，我怎么能拿佟林呢？这是我的救命恩人。看看左右没人，他以最快的速度捡起佟林的宝剑，夹着佟林就进了这扇暗门了，一摁消息，啪，归本还原，外表一点也没看出来。死的那个主是谁？那个面罩轻纱的人是谁？怎么掉的蝎子坑的？这您别急，咱另有交代。单说这佟林被这主夹着，顺着地道走出多远去，从地道口出来就到了外边，满天的星斗，他夹着佟林到了一个地方叫黄沙岗。这黄沙岗啊，离着佟林种埋伏这个斋园五里地。这个地方在山洼里头，一所宅院，独门独院。这主不敢走正门，夹着佟林飘身行，越墙而过，先进了院里头了，然后用钥匙把房门开开，进了屋。这主一个人住三间房，到屋把门窗关好，窗户帘门帘全挡严，把灯点上，然后把佟林轻轻地放在床上，拉个被子给他盖上，兵器放下，翻箱的倒柜拿出个口袋，从里边拿出解药给佟林喷上。另外呢， 整了一碗白开水，笑给佟林的牙关给他灌下去。之后这主就往床边一坐，两眼盯着佟林等着，等药劲儿行开，佟林就明白过来了。这主一边看着，心中一边想，哎呀，佟林呐，你是碰上我了，今天真危险，遇上旁人焉有你的命在。佟林死了就太可惜了，你还怎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。正这时，佟林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，响罢之后把眼睁开了，他没病啊，他中的就是迷魂药，药劲儿一解，归本还原，恢复正常啊。佟林睁开眼睛看，灯光刺眼，这什么地方？一回这才知道啊，我中了五毒文荒烟，人事不行，肯定被人给我救了。往床边一看，站着一个人，这人五尺挂零，这个小个，长得小巧玲珑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面赛姜黄，三绺胡，长得挺精神，穿得干净利落，小辫在脖子上搭着。佟林看这人有点面熟，但是看看想不起来了。哦，大概这个主把我给救了。佟林翻身坐起来，下了地，一躬扫地呀。朋友，莫非你救的佟某不成？佟侠客，是我把你给救的。哎呀，救命之恩，恩同再造，请上受我一拜。这人一看，慌得往旁边一闪，赶紧把佟林周起来了。哎呦，侠客爷，侠客爷，您是折杀我的阳寿啊，侠客爷好险呐，要不是遇上我，您后果不堪设想。请问恩公，你也是剑山的人吗？啊，我在英王手下官拜战殿将军之职。哦，那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哎呀，你别看我保英王，别看我在剑山，我也是个人呢，我也有七情六欲，我能不救我的恩人吗？佟林一听糊涂了，恩人？朋友，尊姓大名，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您仔细看看我是谁，好好想想。佟林给他相了半天面，怎么看怎么眼熟，怎么想怎么想不起来。佟林一乐，朋友，我实在想不起来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咱俩见过面。哎，对哦，您还是我的恩人，没有您我活不到现在，看来您是真想不起来了。难怪呀，您一天有多少事儿，接触多少人，贵人多忘事嘛。那么有个事儿我跟您一提，您肯定能想起来。佟林说，说吧，究竟您跟我什么关系？去年三月三亮标会，在亮标会之前，您管了一档子闲事儿，救了个人，你想起来没？哎呀，佟林如梦方书，想起来了，您是不是姓武，叫武云飞？哎，对了，哎呀，侠客爷，这回您想起来了吧？说了半天，怎么回事呢？咱们简单的介绍几句。三月三亮标会， 是天下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英雄大聚会的日子，五宗十三派的高人全都云集在北京，那么剑山呢也派出很多很多人去，像盖天第一手谭天、谭桂林、军师燕普啊等等等全到了。这个武云飞是辽东人，自幼受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教，他老师叫于成、于子玉，于老剑客传授他的轻功和掌法。后来他摊了人命官司了，这武云飞啊没法在辽东立足，怎么办呢？就跑到剑山来了。哎，剑山英王成立的招贤馆招贤纳士，武云飞到这一报名，大伙一看他这功夫，哎呀棒极了，这功夫可太厉害了。英王一高兴，破格提拔为战殿将军。他这个剑山上的战殿将军都得够侠剑客的身份，给他添了个名字，受到英王的重用。所以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呢，让武云飞也到了北京了。这武云飞也人挺好，你看保英王是保英王，自己想办什么事儿就办什么事儿。正好他到了北京，晚上没事儿到街上溜达，一看这北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，哎，全国各地又来了那么多的武林高手，他想开开眼界。结果刚走到前门外呀，遇上一档子事儿，就是前门外围着不少人，听着女子的哭声。武云飞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挤进人群一看，嚯，打架呢，在对面有车有轿有马，有不少恶奴，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儿，歪脖子横狼，手里的拎着马鞭子，像凶神恶煞一般围着一个年轻人。这个年轻人能有个二十六七岁吧，穿绸果缎，大拇指带着粉碎的扳指，挺绅士，不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。在他的对面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大姑娘，就见这个大姑娘啊躲在那老头身后，双手抱着那老头的腰，头发散乱，衣服不整。那老头啊护着这姑娘，正在那讲道理呢。可穿的挺阔气这个年轻人呢，指挥手下的人打，打王八羔子，打死有我在这顶着呢。这手下人一听，如狼似虎往上一闯，把蟒鞭抡起来，啪啪，把这老头揍的是满脸是伤啊。那个老太太在地上跪着，哎呦饶命啊，别打了别打了，各位呀、啊、救命啊，再打就把人打死了。围观的人呢、啊、上千，没一个管闲事的，光看热闹。什么原因呢？惹不起那个年轻人。正好武云飞赶上了，武云飞一看天子脚下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就在这个热闹的地方这么打人，